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仁义坂茶馆将于6月8号开启今年的演出序幕。本次演出到18号结束。茶馆是老舍先生的经典话剧，也是仁义压箱底的作品。本轮演出阵容非常强大，副牌艺术指导林兆华、艺术顾问郑荣、蓝天野、朱旭等，演员中则包括了梁冠华、蒲尊昕、杨立新、雷佳、吴刚、龚丽君、冯远征等等。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风雪夜归人》今天晚上开始再度拉开大幕。本轮《风雪夜归人》将上演到6月9号，为观众重铸老北京的梨园旧梦，重温那段时代觉醒的悲情挽歌。通州台湖的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基地近日启动试运行，今后将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提供公共文化服务。6月21号，伦敦交响乐团将登台国家大剧院，这次亮相将由其首席客座指挥贾南德·雷亚·诺塞达执棒，携手钢琴家叶菲姆·布朗夫曼，为大剧院的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音乐会。我们再来关注冬奥会的消息。从上周五起，北京冬奥组委会面向全国征集第一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会特许生产商，征集范围包括徽章、钥匙扣以及其他非贵金属制品。有意参与征集的单位可以在本月底前向北京冬奥组委会提交意向函。根据北京冬奥会市场开发计划相关安排，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经营计划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由贾樟柯导演的电影《江湖儿女》将于9月21号全国公映。由徐静蕾监制的科幻青春剧《同学两亿岁》将于明天在爱奇艺独家开播。《同学两亿岁》讲述了高中生薛墨被外星人附身之后展开的一系列校园青春故事。由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指导小组办公室等主办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暨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推介影片展映活动近日在北京举办。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土家族面具、水族绣花品、侗族牛角琴、苗族婚礼服以及苗族绣片、侗族绣品等民族非遗展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多彩的服饰、古老的村寨、神奇的建筑艺术以及独特的民风民俗，让大学生们大开眼界。 我能真正的感受到就是非遗的这个物质文化的这个魅力，然后感受到它的一个民族审美的存在。 启动仪式上，中央民族歌舞团、贵州黔东南歌舞团等少数民族演员表演了苗族飞歌、藏族民歌、蒙古族马头琴、二胡演奏等。新近拍摄完成的民族影片《侗族大歌》首次与观众见面。国家民委有关人士介绍，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推荐影片展映、多彩中华民族非遗选粹展、少数民族文艺演出和民族题材电影研讨会等。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市的天气是以晴为主，明天白天天气晴热，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 15%， 空气非常的干燥，紫外线很强，出行需要注意防晒和防暑，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今天傍晚是晴间多云，今天夜间 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年度温情话剧裁缝特约播出。5月30号到6月3号，国画先锋剧场将上演话剧裁缝。乌镇戏剧节预演一票难求，聚焦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裁缝由王婷婷执导，国家一级演员温丽琴主演，更有92岁的演员沙漠倾情加盟，著名导演田庆鑫、艺术家陈丹青、作曲家金培达，多位名人倾力推荐。临近生命终点的老人，用和缓的倾诉给年轻的我们最好的提醒，感怀生命与所有相遇。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6月18号，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品牌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将再度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今晚演艺群会为您带来更多活动详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马上请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本次活动的导演李明李导，欢迎您李导。 赵双好，大帅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对对对，您没说错，对， 对， 我这个李导倒提醒我们了，各位啊，如果您想要看到我们现场这个直播的视频的话，您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的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啊。 嗯， 那今天晚上的话，您可以打开视频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把这个 有看到 这个活动的这个吉祥物呗，我们的最帅的一位老师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啊。欢迎一下音乐家张博老师，欢迎您。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演奏者张博。 欢迎张博老师。刚才 谦虚了，其实是大提琴演奏家。 对对对 对, 对，跟那个这个张博老师开了个玩笑，主要是因为张博老师颜值非常的高，而且好像这个拉大提琴的人，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个人他身上的这个气质也是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而且你看，我们就有些听众会就说我们哈，说你们来个男生就说帅哥，来个女生就说美女。我说不，你看这个，我们绝对给大家就是倾心推荐哈，值得打开这个视频直播来看一看，主要是他散发出来的那种艺术的气质。 哎，其实我特别想要让张博老师自己来说一说啊，就是大提琴是一个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乐器？您如何来理解它这种乐器？就是这种乐器它会给人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包括对你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我们先从音乐聊起吧啊。 OK， 当然大提琴啊，它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人性化的乐器。它表达的大部分都是温情，勇敢、勇气。它的因为它的音区呢属于是中高音区，所以 大部分在我们听到的很多影视作品，包括咱们广播里头的， 嗯， 包括我们的音乐会里头呈现出来的， 嗯， 一些美好的旋律用大提琴奏出来的，都是特别温暖的亲情的那些个音乐。 哦， 然后说到这个乐器，因为我学习大提琴和演奏大提琴已经30多年了， 哦， 所以说到这个乐器呢，我觉得我的内心，我觉得已经跟我的琴已经是基本上是相近相通了。 嗯，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所以我说我的内心也很温暖。 嗯， 但是这个乐器它还会有时候会有那种忧郁的感觉。 嗯，是、哦，嗯， 所以就是所以 它很沉重感觉啊。 对，也可以说沉重吧，嗯，或者说比较深沉一些。 嗯嗯，深沉啊， 比较深沉一点的乐器，嗯，它讲的故事呢可能会比较深刻。 嗯， 所以对我来说，包括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每次演奏音乐，特别用大提琴来演奏的时候，嗯，总是觉得内心在讲一个特别深沉、特别丰富有意思的故事。 嗯， 对个人影响是很大的，对我的个人情绪影响也是很大的，是这样子的。 嗯，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看偶像剧，就是《流星花园》的时候，嗯，应该是花泽类。 哎呀， 然后当时啊，你知道，就很多女生心目当中，就那个男生应该就是那样的，就他既很有， 啊，他有一个镜头好像是， 对，他既很有内涵， 嗯， 然后呢又充满了忧郁，嗯，但同时他又是个暖男， 嗯， 你需要的时候他就能出现。我觉得这个是这种音乐表现力给大家伙的一种感觉。 音乐的对给一个人的气质所带来的魅力啊， 对。 当然，我们说这场活动能够把张博老师邀请到这个活动当中来，里面李导跟我们说一说吧，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能够跟这个张老师合作啊？ 是这样，张博老师呢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当中的一员。 嗯， 他们这四位非常有趣。首先呢，系出同门，这是我给他们起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们都是中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对， 走出校门以后，又不约而同的通过考试，国交的考核非常严格，专业考试很严，考入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然后又是因为对音乐的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爱好，又组成了这个非常高级的弦乐四重奏这样一种形式，并且合作也差不多将近10年了。我觉得这个非常，这个非常难得。 嗯， 啊，那么谈到这个张博呢，其实我在他们四重奏里面，我跟他是最熟的一个， 嗯， 啊，认识时间最长，然后关系也最好。平时私下里我们就是哥哥弟弟这样叫， 嗯， 啊，在这儿呢我也替他做做广告。 嗯， 这个刚才两位谈到电影啊、电视当中一些演员表演的大提琴的音乐家。 嗯， 那么实际上跟真的那个大提琴演奏家，我认为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的。 嗯， 我也希望就是两位能够到现场，因为这次张博有他自己的独奏的曲目 哦， 啊，你到现场去看一看，看看他。嗯，其实我觉得，作为特别是大提琴演奏家，他散发出来的魅力不是简单的颜值， 嗯， 他要把自己的艺术气质， 嗯， 跟自己的艺术表现力，结合在了一起。 嗯 啊，而且就是我们跟张博除了合作音乐会，其实也合作过一些其他的项目啊，包括为一些基层的，比如说音乐老师啊，做一些辅导。 嗯嗯。 那么刚才两位谈到暖男这个概念，我们合作过的所有的合作伙伴对他的反馈一直都非常正面。 哦， 啊，说张博老师人太好了，啊，就是不光是音乐好，而且对辅导啊，还有跟人交流啊，都， 嗯， 就像他刚才讲的，就像他的琴一样。有一种暖暖的这种感觉。 哦， 其实艺术是养心的，就说它除了养， 哎， 怎么说呢，养别人的耳朵之外哈，也养自己的心。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常年从事艺术工作的一位老师， 嗯， 他的一个内在的修养啊。 嗯， 你看大帅就可能就没过， 就我应该去学学音乐。 就是另外给两位也科普一下，因为大提琴吧，它属于低音低频的乐器。 嗯， 就是确实是常听大提琴的这个音乐，尤其是听一些舒缓的优美的，但是别听太忧郁的东西。 嗯， 对人的身体是有非常好的这种正向影响的。 哦，所以就刚才张博老师说了，说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 还是很温暖的， 对，温暖， 还是很温暖 的时候呢，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在拉的过程当中，他自己这么多年来 我也会感受到温暖。 对， 但只不过是音乐的故事呢，它是里头是丰富多彩，是各种各样子的故事情节。 嗯， 所以就是我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总会把自己的情绪揉到这个音乐里。 哎，其实我特别特别好奇一点，张博老师。 嗯， 我有的时候经常，我有时候看一些音乐会的时候，听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演奏家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对，就是您脑子里那个时候，当你比如说你是每一次演奏，就是脑海当中想的事情都一样吗？还是你那个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嗯， 其实演奏音乐的时候，就演奏一部作品的时候，脑子里在想的有的时候是一幅画面，应该说是连续不断的画面，像电影或者是连续不断的画面，有的时候反映在脑子里的是一组完整的故事。要么说我觉得演奏音乐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大概八岁的时候，就演奏巴哈的，就是刚才我们最开始放的巴赫的打击琴的这个独奏作品。那个时候你想七八岁的小朋友哪里理解，但是老师就这么要讲了，300年前的音乐家，然后就要装作少年老成，努力的去理解他，先从他的音符，从他的节奏去理解他。所以就你听到的有可能觉得像一个小老头在拉，当然如果能演奏成这样那说明是对的，因为要少年老成，理解300年前的这个音乐嘛。 对， 当然在后来在现在演呢，各种时期作品比较多，我很喜欢法国作曲家拉洛的作品，他一些个作品呢是法国和西班牙风格的，然后演奏那些作品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的画面又变了，变成什么，当然我是个男孩子，但是画面会在那个音乐里感觉我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孩在草丛中跳舞，她是西班牙那种庭院花园庭院似的，感觉小女孩穿得特别漂亮，而我的思想，那个我的意识，我的精神就要融入到，我就仿佛是那个小女孩在跳舞，她是很优美的这种舞蹈的旋律，是这种样子。 哎呀，这次第一次走进了艺术家的大脑， 真的， 来 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能成为艺术家？就是我弹巴赫的曲子的时候哈，你知道我脑海当中是什么景象吗？ 今天晚上吃什么？ 不是，这什么时候弹完呢？这还有几段啊？ 那个是你当时被家人逼着学的这个， 就是只能说是这样的。其实音乐到达一定的这个级别，就不是说级别，就程度之后啊，其实它是沉浸式的，它更多的是带给人一种体验式和沉浸式的东西。 所以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借着张博老师的成长经历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更多跟音乐有关的感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听见经典立体阅读这场活动，因为这已经是第三场了吧？ 第三场了 、前两场收到的效果怎么样，李导？跟大家说一说啊。 就是我们面对第三场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总结着我们有些这个传统得到了保留，比如说我们鼓励主持人，包括音乐家带着孩子登台，因为我们这个听见经典立体阅读的品牌，我们倡导了阅读还有音乐两大美学修养的，一个是家庭的传承，通过父母传给子女，通过祖辈传给孙辈，第二一个呢是这个社会传承，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在音乐厅里面有音乐家演奏音乐，对吧？有主持人在这个朗诵美文，那么这次呢，刚才我说到了，一个是我们保留了主持人，但这次加了音乐家跟自己的小孩同台，那么更加体现了一种这个家庭的传承，这一点得到保留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鼓励了学校，当然除了学校，我还有一些这个机构，还有一些这个区域级的青少年艺术团体，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学习艺术的小朋友，与这种国交啊，与咱们台的优秀主持人同台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希望就刚才赵爽提到了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能够对大家理解一些怎么说呢，不管是文学方面的经典作品，还是音乐方面的经典作品，有一个辅助，有一个帮助，也希望这种好的美学习惯能够传承下去，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创新，你比如说我们这次的音乐就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跳跃，就是我们完全的采用了中国自己的民族作品，包括民间的这个音乐作品的改编，包括中国原创的作品的改编，特别是刚才我提到了改编两个字，我们所有作品都经过了国交的音乐家，一个是先是有一位编曲进行执笔改编，第二一个呢就是张博老师他们这个团队在排练过程中通过二次这个创作，大家集体再进行这个改编，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音乐上的这个变化能带给观众一个好的体验。 其实您刚才有说到这一次有很多人都是带着孩子来的啊，哪几位艺术家是自己带着自己的孩子出现在舞台上的啊？ 咱们台里面我想这次有 两个比较特殊的，一位是藤欢，正磊夫妇， 对对对， 他们将带着自己的孩子登台，夫妇两个人有自己，一起表演的节目，他们的孩子有独立表演的节目，第二一位呢是赵楠，就别人都带一个孩子，赵楠是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 啊。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我知道米夏，传艺， 还有 Miss Q， Miss Q，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那个真的是我其实特别想去见见 Miss Q 的孩子啊，因为 Miss Q 是自带流量的一位明星，他在今年也是刚刚完成了一次这个创举的挑战啊，叫不睡觉直播200个小时，哦，这创了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啊， 可以来个不睡觉朗诵200个小时，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见到他在舞台上的魅力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咱们这个叫立体阅读会，那这场阅读会在什么时候？ 6月18号， 6月18号、 就是端午节当天。 大家可以走进这个剧场啊，去感受音乐和文字的魅力。其实刚才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展开的介绍一下每档节目或者每个节目他自己身上的一些特点。刚才说到了这个亲子音乐，带着去听去学习。问一下张老师，您在以前学就是音乐的时候，家里是有传承的吗？还是说家里没有人从事音乐相关的？ 是这样，我首先呢，我家里本身我的母亲原来是唱歌的，是搞声乐的。 哦， 但是因为那个年代是在70年代，我生于70年代，那个年代呢，但我们知道那个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一些， 对对对， 那个时候，所以艺术在那个年代呢，艺术家并不是特别好过了。然后我母亲因为当时她在地方唱歌，然后为回到北京呢，他就不能不改变他的职业了，就后来当了一名音乐老师。回到北京之后，我父亲是非常热爱音乐，但他不会，但他喜欢热爱，因为我的爷爷也喜欢音乐，所以最早的时候，当时说家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家是有那个黑胶唱片的，是他们是留这些东西的。然后说到我学琴，就说到我自己是很有意思。因为我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最后毕业的老师，教我的那个老师。我6岁的时候就被我的启蒙老师到中央音乐学院旁边的幼儿园，叫鲍家街幼儿园，挑上我，然后说是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是要挑好多小朋友去音乐学院面试的，看看这些小朋友们是不是喜欢表演唱歌，有没有这个想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这种愿望。当时我的老师等于陈元老师，他就挑到了我，是这其中一对小朋友其中之一啊。我挑到了我，然后就打6岁开始，我就一直蹒跚着坚持下来，吃苦，学到现在，一直演奏大提琴到现在。所以那个时候我父母就听说我在幼儿园，因为那在幼儿园被挑上，说允许，就说去让我去音乐学院去考试。我当时我父母是其实有一点点皱眉头的，尽管他们觉得就说他们也很喜欢音乐，热爱音乐，但是总觉得好像要把音乐做成一个职业，可能在未来来说对孩子来说太辛苦了，不知道那个时代会怎么样去发展。 对对对对对。 当然后来，当然这些年就是现在，就说这个2000年以后，包括有国家大剧院以后，中国的整个音乐事业，古典音乐还有包括各种音乐类的节目，做得太好了。但是现在经历了很长一段发展和变化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我记得当时带我去音乐学院第一次面试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6岁多嘛，然后陈元老师只是挑上我，但不确定我的专业。所以我当你去面试的时候呢，面试那个老师呢，他看我说，哇，你小男孩手很长，弹钢琴吧。我父亲一皱眉，没有钢琴，没有钢琴，那买不起钢琴嘛。 对对， 然后就一皱眉说，能不能学别的乐器？然后特别幸运，老师一看，哇，你是陈元老师推荐的，你跟陈老师学大提琴吧，当时教的大提琴可好了，这就是一份姻缘。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跟随着陈老师，我的陈元教授，一直学琴，在中国的学习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 哇， 这真是一份奇遇啊。 真，对对对对，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就直接被自己的一位可以说是 终身的老师， 终身的教授， 给挑中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当然我们就说这些比较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我们这些个作为音乐工作者来说吧，我们说一个其实很朴实的话，不是我们去选择音乐，真的是音乐选择了我们。但是选择我们之后，我们一定要去为我们这个工作、为音乐多做出一些我们该做的贡献。 哎，你知道，我就突然想说一句，就我听张博老师说话，我总感觉他特真诚，而且就是特平和那样一个人。哎呀，我这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着这个听完了张博老师学习音乐的这段故事啊。我们来一起欣赏一段， 对， 张博老师的作品，好不好？这段作品呢，也是一段巴赫的曲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加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美孚1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1号，让表现超越想象。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六月二号来方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赢取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棉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方恒购物中心过六一吧！ 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一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听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6月18号，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品牌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将再度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今晚演绎群会为您带来更多活动详情。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再一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的导演李明，李导你好。 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您啊。还要欢迎一下我们音乐家张博，你好张老师。 大家晚上好。 嗯，欢迎您。其实刚才我们介绍了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那我们再请李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次演出和之前的几场演出相比的话，一些亮点或者是有哪些特别的安排啊，除了我们知道会有很多的艺术家带着孩子来到舞台上啊。嗯。 就是刚才上半场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一些保留的传统，也讲到了一些变化。 嗯嗯， 我在里面再讲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已经从单纯的对经典作品的复读，跳跃到了对文化的一种解读。 哦， 比如说我们下半场这场演出的下半场，我们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是相当于端午传说的源头的解读啊。那么我们对屈原的这个故事重新进了一些解构。 嗯。 第二一部分呢是我们对端午习俗的一种解读。 嗯。 啊，那么第三一部分，我讲不管大人小孩都会感兴趣，我们对端午的美食进行了一些解读。 哦。 这就跳出了我们前面的演出当中只是对经典作品的片段的摘录复诵这样一个概念。啊，所以我觉得也希望大家到现场去，实践的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哇，那你真的叫做立体阅读，立体阅读啊。那其实 张博老师会在这场演出当中，您会有从做哪些方面的这个表演啊？ 对，谈到张博，我就先做个铺垫。我们这次音乐的演出形式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嗯， 我们前面的演出呢，都是以这个团队的形式出现。 嗯， 那么这次的演出从张博的节目开始，我们有了音乐家的独奏的这个节目。 哦， 那么第一个担任独奏就是张博。 嗯， 啊，你自己介绍吧。 非常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又用我的这个温暖的大提琴来配合上咱们主持人那个特别深沉的声音，然后能为大家体现出来这种立体阅读的感觉。 嗯， 所以这次的作品也是我们精心设计过了，全是这次全是用的是中国的作品。 嗯， 包括四重奏，我们用的也是中国作品。 哦， 四重奏的创作，然后因为当我们有专门的这个作曲家来为我们改编创作，然后我们几个人在平时在排练的时候，这些作品我们要进行新的二度创作。 嗯， 让把它里头可能不是说会有瑕疵了，但是它会让它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知道这音乐追求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对对对。 然后独奏作品也是为了贴合，当然这个曲目我先不能透露的啊，希望大家去听，但是也是为了贴合当时这个立体阅读它朗诵的其中讲的故事也好，还是朗诵的这段诗篇也好，专门为它配了两首特别温暖优美的中国的音乐。 哦，哎，其实那个张老师，您在之前有接触过这种演出形式吗？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这个演唱有现场乐队伴奏啊，有这个歌剧有现场伴奏，这种朗诵您之前有接触过这种现场来伴奏啊？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这个还真是，就是说是算上这场音乐会应该是第三次参加。但是之前在这三次音乐会之前，包括在我之前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没有过。但是我的内心是非常期待着就是这种形式的音乐会的。因为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术作品的再现。因为这人的声音是很美好的，人的声音，人声本身，我们朗读是有人声的，像两位主持人的声音就特别的好，我觉得观众听来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当然音乐就是每个乐器它有每个乐器独特的它的代表的音色音区，当然大提琴这个刚才也说过了，是比较温暖的人性化的一个乐器，所以在这次的时候我们会让这个大提琴跟咱们一个特别棒的主持人的这个人声结合在一起，并且我们不是说只是念一二三四五，我们会有感情的来讲一个故事或者念一首诗。然后我的大提琴出的声音只不过是用音乐来为他这个诗增加色彩，为这个诗篇或者为这个故事增加更多的色彩。其实音乐也是一种语言了，而且全世界全通的语言了， 音 乐是通用的语言。我觉得那所以说到场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在这场音乐会上能够听到的真的是立体和更加丰富多彩的，就如同是真的眼前看到了海洋，看到了宇宙，看到了世间美好的一切的万物是美好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人声跟乐器配合方面哈， 特别美好， 张老师也提出来了，其实也是有一些设计的。 对 对吧，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确实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拿乐器来形容啊。比如说大帅这个破锣啊， 对，你能给我弄一个传统古典乐队啊？ 然后我觉得你像，我觉得姚笛就是这次参加这个，就是 对对对 这场，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节目。 我觉得姚笛的声音其实很像大提琴， 就 是说他的声音很有那种低沉且有点忧郁的这种， 就是 所以你说对了。就是他们两个配 哦，一下子给揭穿了啊， 就泄露了 一点点，没关系没关系， 所以我是专门派来剧透的是吗？ 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的主持人姚笛，其实在我们北京电台啊有这么两位主持人，他们的声音还有一位叫于越，我不知道他应该是之前有参加了，好像是啊，于越的声音，姚笛的声音， 但于越的声音不像大提琴，他的声音像 重音炮， 低音的号， 我觉得他的声音更像一个号。 因为曾经有一次我们是真的坐在车里，当时坐在车里，然后正好于越在说话，在广播里说话， 音响冒烟了是吗？ 没有，那个音响你就能感到那个音响它那个震动那个共鸣啊，就我们当时就哇、这个人的声音。所以这个姚笛他的声线也是非常的沉稳啊，就像刚才张爽说的，那个而且李导你可以再简单再透露一下还会有哪些精彩演出。 就是刚才两位提到这个，我觉得也挺奇妙的，我们也是希望张博和姚笛他们两个，一个是自己本人的声线，一个是大提琴的这个声线，真的能够在现场产生一种和声，那可能是一个就是前所未有的 声音的共鸣。 我都很期待、 真的，因为我们现在拿到资料当中确实也没有节目单的剧透， 但是我又很 想，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搭， 但是我又很嫉妒是不是？你说人家这个姚笛能够跟张老师的大提琴一起来共鸣， 李导下次给他配个锣。 我要争取参加一下。 我们所有的主持人这次挺有意思的，我们吸取之前的一些工作方法的一些这个经验，这其实这次他们，我认为像他们可能到合成的时候才第一次真正的见面，但是之前呢，他们就像这个老朋友一样，比如说姚笛，他把自己的音频录个干声我是这样 是的， 传导给音乐家，音乐家呢会有自己的音频，请那边，然后两边互相理解，然后再去做自己的这种调整和修正，最后在现场完成一次这个融合创新 好羡慕 所以这样的过程，我觉得就像是这个怎么说呢，先是神交已久的这个朋友，大家有一种这个情感或者思想上的一种交流，然后到了现场见面了， 再有点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 我们几乎所有的主持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有的是这个像刚才我说的可能是一对一的这个交流，有的呢可能就是比如拿到我们四重奏的这个版本其实都一样，就是希望音乐家和我们的主持人提前有一种就是沟通虽然不是见面但是由这种艺术的形式进行一种沟通。 对 神交伯牙和钟子期的这种交流。 然后除了像姚笛以外，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小朋友们喜欢的小群姐姐， 对， 还有这个亚明哥哥这个哥哥姐姐一起，这两位童话大王故事大王， 对， 给大家同台演出，我这个也是小朋友们，这个包括这些家长，你知道吗？小群姐姐也是属于在孩子们心中的一个偶像， 对， 神仙姐姐， 对， 尤其是我们每次有时候做活动的时候，只要一说这是小群姐姐，那帮小朋友哇就夸就围上去了，因为他是每天晚上陪伴在他们耳朵边的一个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就是很综合的一个特别棒的一个主持人和制作人。 对，我觉得他的声音就属于可以很多变， 他的塑造能力 特别强，他可以这个用各种各样的声音扮演不同的动物，然后呢扮演演出不同的故事情节等等的那还有哪些节目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 Miss Q 是吧，还有我们的叫三姐妹花对吧，美女主播杨红、米夏、传艺，他们三个人也会有精彩的演出，李导给介绍一下。 他们三个不仅自己有精彩的舞台声线，其实刚才我说到这个带着孩子登台，三姐妹花都是带着自己的宝贝登台，他们是分别跟自己的孩子一起为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端午化习俗，端午化民俗，用自己的方式讲述跟端午有关的民俗故事，而且不是自己讲，是跟自己的孩子一起讲， 哎呦。 就一种暖暖的，还又是暖暖的一种情感的这种传递。 对，我们今天晚上暖暖的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可以想象那天晚上的演出，6月18号。 而且像刚才就是两位提到的这个，因为我是一直在回避 Q 的这个节目，我认为是会有惊喜的就是它是一个现场，第一个现场的把控力非常强，第二一个呢，我相信他是一个现场创造力非常强的一个主持人就是现在我们只能是期望他不要把时间超太多 好的，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Miss Q 到底会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子的惊喜其实刚才说到了一直都是带着孩子，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在以前的时候在学习艺术的过程当中也好，或者生活当中也好，你们有什么难忘子的亲子活动吗？跟自己的家人也好 好像没有什么，我只记得我父母严格的要求我拉琴，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这个 是吗？ 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特别好的，嗯，有很多亲子类型的音乐会，嗯，当然我觉得做这场音乐会呢，我们不光是要亲子， 嗯， 对于下面的小朋友，对于年轻人有一个好的音乐的培训和培养，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要艺仙人追忆仙人之前的，嗯， 对端午 、嗯，还有对于父母长辈的这种感恩， 嗯， 我觉得在端午时也是，我觉得在不说在端午吧，在中国的任何时期， 嗯， 都要感恩自己的父母，感恩长辈，包括师长。 对对对对。 所以在我们的就是我知道很多的这个朗诵的阅读的作品里头， 嗯， 也都会有对于师长，嗯，对于长辈的歌颂、赞美以及怀念。 哎呦，这是对孩子来说是一次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啊！所以说，李导，你呢？你有什么难忘的亲子活动吗？ 我们是这样，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亲子音乐会的品牌，叫图书馆奇观夜。 嗯， 其实当时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孩子虽然他这个选项很多了，但是他确实缺少一些能够，带着他们静静的去。感受美的这么一种艺术演出形式，所以创办了图书馆奇观夜。刚才张波讲说，他参加这个听见经典不是第一次与人声合作。我们的图书馆奇观夜现在是我们国交精英乐团，就是也是张波老师他们所在的这个团队担任现场的伴奏，他们已经跟我们的主讲人有过这样的合作了，当然这个形式跟听见经典不太一样。 他想讲故事，我更喜欢，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听见经典， 嗯， 讲的是经典的故事，或者讲的经典的诗篇， 哦， 中外的一些好的文章。 哦， 对。那么谈到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力量，其实我刚才说我跟张博认识好多年了， 嗯， 我几年之前就一直在做他的思想工作，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对艺术充满着这个热爱的一个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性格非常包容啊，就是能够带给别人感染力的一个艺术家。 嗯， 我就是想，我说哎，我说博，你创办个青少年的大提琴乐团吧，就是把你对音乐的这种感情啊，把你对音乐的这种理解用，其实我这个好像国内真的没有什么青少年的大提琴乐团。 嗯， 是的，现在还是一个空缺。 对，我的对，两位帮我做对对 会实现，会实现，人生路还很长，会实现。 那么其实就是归根结底，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劝张博去做这个青少年的大提琴乐团，我们做图书馆奇观夜，现在做听见经典，都是希望用一种，就是刚才赵爽说的，用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方法带给孩子一种，其实我觉得选项很多，我们不是要强迫他必须要怎么样，但是就是给他多一种选择。 艺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它是需要浸淫的。无论你是就是无论你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或者是你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些什么样的意义，你只要带着孩子走进他就好了，孩子他自然就会被这个现场的艺术给点燃。我觉得是张老师因为他 是 学艺术的，您肯定更有发言权，对吧？ 音乐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就刚才咱们说嘛，就一个用中国的文字讲故事，但我们是用乐器来讲故事了，所以乐器讲故事，文字讲故事呢它更客观一些，因为它有文字，它会直接代表这个字代表哪个画面，代表哪个情感， 会更具象一些。 哎，对，更具象啊，对对，是更具象。但是音乐就不，音乐会抽象一些。 嗯， 所以我就在很多的所有的演出上，包括咱们这个立体阅读，包括我希望带给大家是更多更丰富多彩的，大家可以抽象的思维的想象。 嗯， 就咱们就比如说一个美好， 嗯， 这两个字都听来，大家听来就觉得很舒服。一说美好，今天真美好。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啊，美好是什么？美好是今天我吃了一顿自己特别想吃的饭， 嗯， 这是美好。 嗯嗯， 美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是我见了一个数十年未见的好友， 嗯嗯嗯， 这是一个美好。 嗯， 还有一个美好是当我回家，没准我看到了老父母他们，嗯，哎，好久没见他们，或者我是每天会看到，看到他们今天嘴上在笑着，在乐着，说着他们开心的事儿，我也会感觉到美好。 嗯， 所以每次我在台上演奏的时候，我的音乐要是美好的话，那底下每一个观众他脑子里想象的画面，不见得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肯定是一幅很美好的画面。 嗯嗯 ，OK， 这是一个美好。那我们再说，比如说，再有一些个忧伤。 那忧伤也是有代表，有时候忧伤还会是一种喜，有时候的忧伤呢会是一种非常不可言表的一种伤感，那种内心的伤感。 对， 但给观众来说，这个忧伤的音乐不见得是完全不好的。忧伤它可能会带给他一些个回忆。他回忆想到没有，是他的亲人，是过去曾经自己经历的什么事情。这就是音乐我觉得它有意思的地方。 对， 所以在我在演出的时候，在做的时候，当然咱们说是针对小朋友也好，或者是针对这个年长的长辈也好，我倒希望我的音乐或者我们团队的音乐呢，针对的咱们不能说叫全人类吧，反正我针对的是所有来听音乐的所有的观众，他不分年龄层，让他要感受到音乐里所要想表现的所有的色彩。 对，其实之前有一位这个音乐的教授哈、也曾经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第一节课说音乐没有懂与不懂，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会误解哈、说哎呦这个是高雅音乐，哎呦这个是我可听不懂，所以他可能不愿意到音乐厅去听，因为觉得我是不懂的。但其实从做音乐的人来说，他并没有懂与不懂之分，只要你是哪怕你不是人类哈，就是说哪怕你是任何一个生灵，你站在那儿或者说你坐在那儿，你听到音乐的时候，其实它的感染力都在无形之中就让你去理解它，而不存在这个理解都是对的。你听到这音乐是一盘菜，他听到音乐是可能一个很美的景色，都没有关系。 就像张博老师刚才跟我们说的，现在大家一直在耳边听到的这个跟着我们的话语啊，滴滴的 巴赫的这个 对 曲子哈， 在演奏的巴赫的这个曲子，我相信张博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演奏这个曲子？ 刚才说过这个，那时候很小，那时候我8岁。八岁的时候就被我的教授严格的要求我要来试着演奏这首300年前的巴赫的大提琴的独奏作品。当时我真是觉得这个作品真的不理解啊，我不太懂啊，他一直在讲的是什么。因为太小了，因为这个还有一个东西方文化性的差异。然后想把它演奏好呢，毕竟还要去学习西方的一些个文化知识，包括它的艺术背景、创作背景。当然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眼界，然后对于作品的理解就更深刻了。恐怕就是咱们刚刚听到的是我演奏的之前在2个星期之前我录制的一版前奏曲。这个我代表我现在内心对他的理解。我觉得巴赫的这部前奏曲，它像是海洋，是水，是蜿蜒流淌的水，它是包容一切的，包容所有生命的，是美丽的，包括我们能想象的，当阳光照耀在水面上，不管是海面还是河还是小溪，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 哎呦，我觉得改天真的要请我们张博老师来一下打开文化之门，专门给我们讲一讲音乐对音乐的这些故事。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张博老师，您作为一个音乐家，就是您平时的时候比如说遇到特别什么样子的事情，你会想要哎呀我去拉一个大提琴发泄一下吗？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 拿大提琴发泄一下， 或者就比如说我要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要释放自己情绪，或者说我今天 会 特别难过， 那是会的， 是吧？ 就是每次拉琴的时候都会带上我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当天，也许是那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会演奏一个音乐，可能一个特别美好的音乐，但是带上我自己的情绪之后，没准能变成了，就是因为可能我内心会有一些失落、伤感，也许是就假设说了，就是没准有一天没有不高兴啊，或者什么的，演奏音乐会多少带出一些这种样的情绪出来。当然。很多的时候还是我的音乐中会带的是上进、积极上进的、好的、美好的东西。 真是啊。 还有我插一句抱歉，叫刚才咱们说就说是我们音乐工作者的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说音乐没有什么高雅或者通俗之分。我觉得只要是音乐，是声音，是美好，包括咱们人的声，人声也是很美好的。它都有可能让所有的听见声音的这些个就听见声音这些听众们或这些群体们，让他们感受到声音的美好。当然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们作为音乐工作者来说，我们要去选择音乐给大家去演奏，让大家逐步能去接受了解这个音乐的发展的过程和音乐讲的故事，它讲的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如果有的观众朋友当觉得说是我听一些音乐觉得听不太懂所以我要说，那不是你们的错误，是我们演奏者的问题。 哎呀， 我们应该不停地去调整我们要一定要把我们的音乐 最真实最真诚的讲给演奏给观众朋友们听。 嗯，哇 哇、哎、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值得去听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 非常值得 去沉浸一下哈、嗯、 对对对。 不过之前我记得几个月之前吧，也跟李导做节目，咱们第一次的这个听见经典的时候、咱们曾经说有很多主持人又要带娃上去一块来朗诵啊等等等等啊，当时我们还预判说哎会不会有什么比较意外或者说不太这个在意料之中的一些事情哈、啊、经过了两届、 哦 就两次之后哈、就说这次我们吸取了之前哪些经验呢？ 嗯，就是有没有不可控的事情、啊？ 有没有不可控的？咱们也来聊一聊这个哪位主持人，然后可以偷偷告诉我们。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主持人这个环节，包括他们带着自己的娃上台这个环节，我们丝毫都不担心。 嗯， 为什么？其实我们包括我们自己，也包括所有的现场观众，我相信他们对孩子是足够包容的。所以即使孩子们有一些我们俗话说的撒汤漏水，就是接不上或者断掉情况，我相信观众不会那么苛刻，要求他们必须要怎么样。 是。 另外一个我想阐述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不管是我们比如专业的音乐家的这个子女，或者是我们的主持人的子女，普通家庭的这个父母，不要低估了自己孩子的理解力和创造力。我们都知道演电影电视的成功演员最不愿意跟两种这个演员一起演，第一动物，第二个不懂事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这两类角色的创造力往往超出人的这个想象。所以我们想，这个刚才张波也谈到了，音乐家在做一些调试，做一些调整，使自己的发出来的音响音乐尽量的能够靠近我们目标受众他们的喜好，他们的品味。那么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刚才谈到的，其实咱们也投的差不多了，从这个标题开始到 Q， 然后到郭伟，然后到这个三姐妹花，到小群，到那其实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声线创造一种美，创造一种能够让孩子和大人同时能够接受一种美。我相信在这个里面，大人有大人的收获，孩子有孩子的收获。 对，而且我知道咱们这次还专门邀请到了东城区校园金话筒主持人大赛的一些学生，来组成了一个叫诵读团队，是吧？啊。这是怎么样一种安排？ 这次呢，有一点这个小小的 PK 的味道，就是我们东城区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作的，做这个金话筒主持人大赛，他们是不同的学校获选出来的这些优秀的 主 持人获奖者， 嗯， 他们将现场诵读屈原的这个《菊颂》 啊。 屈原是我们国家诗歌的鼻祖，那么鼻祖的代表作，这个挺有挑战。那同时呢，我们也请来了另外一个区的一个合唱团，我们想用另外一种形式啊，对吧？一个在诵读，另外一个在用音乐。 哦， 其实不是 PK， 我觉得就是想呈现多维度的这种美的这种体验感。都是在跟这个顶级的艺术家在合作，对吧？ 好，哎呀，这次感觉这次活动呢，这个整体的安排元素非常的多。 对， 然后还有一个环节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去体验一下。第一呢，我觉得咱们，广播电台给我们这个导演组以充分的信任。第二一个呢，我们胆子也非常大。所以在这个孩子参与这个演出的环节，我们这次又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我们引进了剧场快闪这种形式。所以我们有一个孩子的诵读团队呢，他们将突然出现在观众席，然后突然的又消失了啊。而且他们这个诵读作品也非常精彩。这个具体的形式呢， 到时候大家走进剧场去看吧， 不能再剧透 啊！对对对对，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你们， 我 们尤其是这个 主持人， 谢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跟音乐、跟创作有关的一些故事啊。那希望大家在6月18号走进 上午十点 走进 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的音乐厅， 国图这个艺术中心的音乐厅来感受这一场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好，今天晚上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就是小群姐姐啊，她会在6月18号跟大家见面，欢迎您继续收听。